随时听，随心听。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们扎根基层，在平凡的岗位上义不容辞。 我希望我能够坚守下去，把这份责任，把这份事业传承下去。 他们勇于担当，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迎难而上。 冬天去的话，天气比较恶劣，-40度左右，给我们觉得也是习以为常吧。 他们默默奉献，有一份光就发一份热。 工作很累，但是我有我的这个理想，有我的信念。本身我是党员，党员你得有党员的样，就是全权为人服务。 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新闻天天谈11特别节目，我身边的共产党员，为您讲述我们身边共产党员的故事。一则招生宣传让他放弃了大学，不顾外界阻力走进了技校。一进校，动手能力强的他就成了重点培养对象，每天13-4个小时高强度练习，让他收获了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许多个第一。从学生升级为金牌教练，他坚守精准务实的原则，为企业送去了大批抢手工人，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核心技术岗位培养了可靠的技能人才。他说，选择了技能成就未来之路，就要做好长期坚守一线的准备，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才能成为技术顶尖的大国工匠。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主持人传毅专访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带头人，第二届北京大工匠王展超。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特别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数控系的专业教师王展超。欢迎您，王老师。 大家好，主持人好。 这个数控技术啊，包括这个数控车项目，这个是您的本专业，但是呢，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这还非常陌生，所以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数控车项目，它的用途和行业价值，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数控车来说属于机械设备，它主要是完成的工作就是说一些回转体零件的加工。从用途上来说，咱们小到那个钟表的那个钟表里边好多小轴嘛，这些小轴的加工，你看大到航空航天那个零部件的加工，例如火箭了卫星上面好多零件也是通过数控车那个加工完成的，还有像咱们种植牙这种牙中间那个螺钉也是靠数控车加工出来的。 像您刚才给我们列举的这些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出现过哈，但是呢在一些高精端的啊这些行业当中也出现了。那也想请问问您啊，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的这些项目和在高精尖技术上出现的这个项目，它们之间会有很大的差异吗？ 它这个主要体现在精度上边，常用的日常的可能精度不是太高，只要能有这个形状就能用。但是如果说你在那个高精尖那个航天那个零部件里边，你像它那加工精度很高，例如咱们陀佛斯咱们应该是在0.06到0.08之间，机床的加工精度可以达到它的1/8甚至是1/10。 是头发的1/8或者是1/10，对吗？ 对，它的加工精度很高，对，像那个航天零部件，这个主要以那个精度来区别。 是的啊，听您这样一讲哈，真的是觉得我们的这个数控车项目非常的神奇啊，既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同时也可以应用于啊高精端的啊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么您也曾经啊勇挑挑战，研究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帮助了我国的数控车项目参加国际大赛啊，也实现了金牌的突破。那么参加这种数控车项目的竞赛啊，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 就是从那个竞赛来讲吧，竞赛内容属于那个封闭题目，就跟咱们高考一样，那题目是不公布的。 嗯， 不公布以后，因为开赛前谁也不知道这个零件的工作量、还有难度、还有材质变化等。 嗯， 你像以前他可能就把材料告诉你说，像我们以前比赛可能就是告诉你是钢材，但现在有的时候他就是可能考那个不锈钢了、考黄铜了，他不会告诉你这种材质，只是告诉你说考哪些要素。所以这个就是对那个考验那个选手那个综合能力很强，综合能力里边，但是最重要的是应变能力。 您刚才所说的像这种世界级的大赛啊，我们都是现场考试，什么不是领回题目之后过一段时间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参赛的作品是吗？ 我们比赛是分三个模块，他在提前5分钟或者提前10分钟给你图纸，在4个小时之内你要把这个工件完成。 哦，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要完成啊。 所以这个他因为我们主要考的是还有那个时间跟速度这块，所以他要做好多取舍了，就是考的应变能力了。因为比赛不像生产，你生产是要求100%合格，如果出现一点误差的话，这个都是一个废品。但是竞赛的话，就是像咱们高考一样，只要以最高分，那最高分的情况下就涉及到就要做取舍了。 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第一次带选手参加是怎么样的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 想在世界上面获奖情况下，基本上都训练要训练3到4年左右的时间，会分几个阶段来进行训练。像第一个阶段就是基本功训练，基本功训练里边我们又分两个小阶段，就第一个就是说那个大工作量训练解决会不会的问题，就跟咱们开车一样，你要先熟练，你跟不熟练的情况下你也不可能开得了这个车。后边第二个小阶段就是解决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分析它的那个特点了，做好的那个准备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你像第二个大阶段就是训练它的心理素质，心理素质这块主要是考虑人都会紧张，但是比赛过程中这段时间前期是不可能避免的这段紧张时间，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模拟赛场了，参加一些国内那个同类型的赛事，或者通过那个心理辅导做一些心理辅导。还有第三个阶段就是应变能力，因为应变能力是最重要一个环节。你像如果说是他会了很多，但是临场像有的学生他临场不会去变通，那他考的成绩也不会太好，所以这个环节是最重要一个环节，这个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这个主要是通过多种题型来让学生学会举一反三，就是说在不同的条件下让学生提出那个最优的方案。咱们举例来说，就是说我们因为现场那个环境我们也不知道它怎么去变化，就是我们给他一片区域，给他一台床，再给他电脑，到时候就给他一个题目我们也看不到，所以到现场都是他自己去临场发挥了。所以说这个就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就是说咱们假设到上海或者到什么位置，咱们坐飞机也能去，开车也能去，那个坐火车也能去，但是要根据不同的天气你要选择这个路径。那如果说下着打着雷下着雨，那不会选择这飞机这种形式。同样好多达到要求，但是你要选择一套最合理的，所以这个就是选他们应变能力的这块。我们第一次参赛日本选手加工了2/3的工件，他们没有全完成，但完成2/3，但是他拿了那个奖牌了。 嗯， 像那中国选手只拿了个优胜奖，但是中国选手全给加工完了，就是当说咱们加工完了，但是咱们的质量不是很好。所以这个就是在选择嘛，就是你可以选择在企业里边是肯定以完整，但是你在比赛过程中你要尺寸要合格呀，你如果不合格你干半天好多都是做无用功。所以这块第一次我们在这个上面是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失误。 那刚才你也说到了，在我们的这个国际大赛的平台上有日本队，那么在这样同样的一个平台上，我们可能会面对着哪些竞争对手啊？ 因为开始的情况下当时日本、韩国跟巴西，但前几年的12年到17年他们就是基本都在拿奖牌，咱们是在17年开始拿的银牌，19年拿的是那个金牌。 那您也是为这个数控车项目国家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选手，那对于参加这种国际大赛的选手啊，他有一个什么样的选拔标准？比如说他的年龄啊，或者说他的这种专业的程度啊等等，这方面是有什么样的标准吗？ 就一个，以我们学校为例，就是我们学校里边就一个名额去参加这个北京市比赛，但是北京市里边你必须拿了第一你才能参加全国比赛。对，所以说每个省我们是从一层一层选拔的。像假设以河北的话，你河北假设你是哪个市的，你先拿市里边第一，你在省里边第一，你能参加全国比赛。所以它是一层一层选拔的，这个很残酷的。这个它这个比赛是很残酷的，因为咱们中国去参加这个世界比赛也就一个名额。我像我们训练选手的话都会拿个秒表放他旁边，我们会以秒或者去计算这些东西， 非常精确啊，时间上的精确。 他这时间定死了，就是4个小时。就是当时我的选手说，汪老师，我时间不够，我时间不够，那就从你的各个动作上面去减少你的辅助动作，去一点一点，哪个秒。就像我当时，我们现在都是基本上他在那训练，我们边上会配一个教练去给他全程记录这些时间，在什么地方到后期了，就什么地方能提高，我们会的一点一点去抠。当时我开玩笑给他们聊过一句话，我说在最开始你们就是小机器人，你们就是勤能补拙，就是勤大于思考。 嗯， 但是到后期 你就要思考大于勤奋了呀，你不能那总当小机器人了。那你前期就是你通过熟练程度解决会与不会的问题，就是那你肯定是小机器人，让你干啥你就干啥。但后期我说那你就应变能力，那你就得思考大于勤奋了呀。就 确实不容易啊，这样听您一讲，我觉得真的就是应该叫做这个数字竞赛领域的奥林匹克了。 对，基本上现在就我们这个现在就叫那个技能奥林匹克竞赛嘛，体育那边有体育那边的比赛，我们这个相当于就是技能方面的一个最高级赛事嘛。 那您觉得我们去参加这种世界级的数控车项目的一个技能大赛它的价值是什么？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比赛当中获得了好的名次或者说我们是在一个学习或者是这个不断进步的这个阶段，这个能给我们国家的这个数控车项目参加完了这个比赛之后能带来什么？ 广泛的讲，第一就是说它可以让从积极性上面可以说给学生做宣传上面有点影响，还有就是从咱们国家来说，从这个机械这块本来就是制造强国嘛，对吧？咱们现在是从小的方面来说，因为现在技能大家应该都知道，好多人不愿意去学这个技能，可能是也做一种更好的宣传吧，可能也是因为现在好多学生一说上技校，说句实话，从家长那边也反对，就是从孩子这块他也想做办公室，也不想做这种技能，但实际技能他现在国家从国家角度来说他需要好多的这种技能人才，但是现在好多都不愿意学，那不愿意学的情况下那怎么能产生这个技能人才？所以现在就是从这种宣传上边也可能也有一定影响应该是。 我看到现在您呢也是作为这个传帮带技艺传承工作的这个带头人，现在也是带出了一批全国的技能能手和北京市的技能能手，那所以就想问问您现在这些年轻人愿不愿意从他们自己的内心愿不愿意走技术成才这条路，就是您带的这些学生们您是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的？ 这个都是没办法以后才来技校，如果是家长认为能上大学肯定让上大学，所以刚开始的话学生肯定就是不明白这个技能成才，也不知道技能成才，他也不知道成到什么程度，而且学生来到学校里边他好多还自卑，没考上好的学校或者没考上大学他肯定也存在一些自卑心，但是后来经过在我这儿在我们学校里边学习了，他们从后期工作就他们毕业以后，我后来他们进入那个什么航空航天等高端的那个制造企业以后，他们进入那个核心岗位以后，他们也经常跟我联系，我主要带技师班，技师班我都带了有400人了吧，快的现在有200多个就在央企或者在那个国企里边，他当时表达就是他很幸运走上这条成才之路，他说他们上大学以后本质上边他们说肯定会说的高大上一些，但是他说他们现在感觉很充实，他们感觉他们为国家做贡献， 所以其实后来他还是尝到了技术的这种甜头，也明白了什么叫技能成才。 他们都在那个技术核心岗位，他们开玩笑说呢，他说老师你看到了吗，发射那个卫星或者发射那个火箭，那里边就有我加工的零件，他们感觉很自豪。当时 现在的这些孩子他们可能是网上的一代，说他们是网上原住民，可能跟80后就不太一样了，他们现在求学跟您当年求学包括他们的思想状态也都不一样了，对吧？ 对，当时我们那时候就一心想学好技术，就是想在上面有所作为。现在学生就是想，当时我开玩笑说呢，因为我们军队也是面试选人也是面试嘛。你看当时我们选的就是我问我们，当时我的老师们面试我，我说我想学技术，想学的更好。现在的学生一问就是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来集训队，来我这个集训队，他说听他们说在你这儿学了以后出去挣的钱多，我才来到这儿。所以他们就回答让 很直接 对，很直接。 但是他们同样可能最后做的也还不错。 对，他们你像基本上能坚持住这种4-5年的训练，这个4-5年训练可能没讲，这种是很痛苦的过程。就像咱们说呢，早上你像现在我们第一梯队的那选小孩现在进了国家集训队了，可能进了前10了，就是后边要经历10进5、5进3、3进2、2进1的淘汰，就淘汰模式了。那小孩是他现在是带来的4年多了，那每天早上从6:30去跑步，跑完步以后，因为我们这需要体能，每天6:30去跑步，跑完步以后7点吃饭，吃完饭以后7:30进入到车间，到晚上8点又离开这个车间，就基本上就这2点一线，如果能坚持下来就很，我感觉这对这小孩就是一个很高的要求。 是的，您觉得现在的这些学技能的这些孩子们他最后走到了这个核心的岗位，他们具备哪些，比如说他们是比较细心，或者是他们的动手能力比较强，或者是他们的这种耐力比较强，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能够让他们最后在技术成才的这条道路上能走得通，就他们身上有一些什么特点？ 他这个特点从理论上来说，就是他本身开始的情况下他不懂这些东西，就与咱们似的，从不会的情况下，我们先让他先加工出一个零件来，他会感觉有成就感，有成就感以后，他会在同学面前或者家长面前，反正小孩那种意识嘛，他就是你看我给家长，有时候他们还做完以后给家长拍过去，你看我加工出这个，家长也会夸夸他。他第一就是本身上面他会有一种这种喜爱了，可能就是说喜爱以后，他们到工作岗位上面，我们可能后期也会就是引领他们做这些的企业那种就企业实践了。从实践上面他们也会干，看到企业与学校培养可能会存在，因为学校培养只是培养他能力，就是直接培养他会，但企业里边会培养他那各种能力嘛，可能去企业实践的过程，他们可能就是一看到什么是一，可能就是从最终他们一看到以后，他们可能就热爱这个职业了。就有的孩子就说，我感觉我可喜欢这个呢，他说我一看到这个，我从一块猫屁里边我把这个形状加工出来，我就感觉很好玩。但是开始可能带着玩的心态去学习，因为后期到学校里边的可能是以玩的心理，就是说只要能干出来，第一是他能给别人炫耀，但是到后期的情况下，他去了企业，他要具备几种意识了，他得有质量意识，所以后期我们会培养他的质量意识，还有成本意识。嗯，这块料，假设上次我们干的一个产品，那块料本身就上百万， 嗯， 那你玩心态去干，可能会造成这块经济损失比较大， 嗯， 所以这块也会对他们做一些培养。还有就是创新意识，就是从学校里边来说，从我们培养人的角度来看，你如果说只是培养他就按部就班，那按部就班企业里边实际他都需要从现在发展上都需要去做一些创新，现在都说创新意识。从学校的角度来说，我们会给他很大的空间，就是说我们就给你个东西，我们不去要求你怎么做，但是我们最终要求你结果。结果性评判的好处就是说他可以发他的思维去想，就从这方面还有一个创新意识。他只要具备这几种意识的情况下，他在企业里边应该是做一个核心岗位的一个技术工人是没问题的。这个 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希望哈，大家能够更开阔的视野，要提到这个技术这条路的时候，让大家对它有更多的了解啊，知道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呢，知道它的行业价值，它的闪光点啊，也是希望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的，而不希望大家对它有误解啊，不希望好像我没有上大学，所以我来的技校，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对，他们总是说学技校就只能当工人，那有的也技能好了也不一定只能当工人呀。就这样说的，那现在好多那个他们的总工程师什么的也都是从技能这块干上去的，因为以前有个就是好多家长说我学了你这个技校就是一个工人， 嗯， 现在我的学生有的都坐办公室了，也有好多坐办公室的呀。就是每条路都有每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有的就是也不一定通过，就是说必定通过上大学，有的不能通过上技校，我感觉都能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普通的共产党员，他们扎根基层，在平凡的岗位上义不容辞。 我希望我能够坚守下去，把这份责任，把这份事业传承下去。 他们勇于担当，危急关头挺身而出，迎难而上。 冬天去的话天气比较恶劣，零下40度左右，所以我们觉得也是习以为常吧。 他们默默奉献，有一份光就发一份热。 工作很累，但是我有我的这个理想，有我的信念。本身我是党员，党员你得有党员的样，就是全权为人服务。 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新闻天天谈11特别节目，我身边的共产党员，为您讲述我们身边共产党员的故事。一则招生宣传让他放弃了大学，不顾外界阻力走进了技校。一进校，动手能力强的他就成了重点培养对象，每天13-14个小时高强度练习，让他收获了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许多个第一。从学生升级为金牌教练，他坚守精准务实的原则，为企业送去了大批抢手工人，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核心技术岗位培养了可靠的技能人才。他说，选择了技能成就未来之路，就要做好长期坚守一线的准备，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才能成为技术顶尖的大国工匠。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主持人传艺专访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带头人，第二届北京大工匠王展超。 您现在也是就职于北京市工业 技师学院 哈，那么也是专门的技师课程的负责人。那其实培养孩子，刚才您也讲了，是具有一种综合的职业能力，要满足企业的需要。那在整个对学生的培养的过程当中，这学校和企业之间啊，是怎么这种联动的呢？ 反正就是我理解这个综合职业能力，核心就是为企业培养有用的人，从大的方面来说，就是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这种合作模式，因为我是北京市那个首席技师工作室，我们依托那个工作室，我们给航天了，给这些军工了，建立了一个联合大使工作室，所以我们会与企业就做这种调研，依托这个工作室与企业制定那个培养人才的方案。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通过选取企业真实那个工作任务，转化为教学那个课题，甚至让学生参与那个真实的生产。假设这个杯子，我们现在又要做一个杯子，给他一些那个基本条件，让他去转化为教学的一个课题。就是转化教学，就是我们第一先是让他先会加工这个杯子，但是我们可以在杯子上让他做一些设计。如果说给学生来说，让他加工这个杯子，他可能就是说那你加工就加工，但是如果你会给他一些创意的情况下，他会很上心。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学生真正的去做企业有那个学校或者他们培训中心，他干的就是真实的那个企业零件，他们心态会有一些那个变化。还有就是第三点，就是聘请那企业那个技能大师走进课堂，就是说不仅要教学生技能，还让他们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 嗯，是的啊，您刚才说到这几点啊，对于培养这个学生确实是特别重要的，而且是一个很完善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和一个评价的一个整个的闭环哈。那么这几年呢，我看到有相关的报道，也是介绍您也是根据这种国际赛事训练的技术经验积累啊，也是对接世界标准和加工的理念，也是带领着技师班的学生承接了一系列复杂的项目，提出了很多的解决方案。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个一两个哈，您印象最深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要实现这个项目它的难度是怎样的啊？而且这个实现了这个技术突破之后，它有什么样的价值？ 最深刻就是我们与那个大学合作，我们做了一个难加工彩线实验，因为企业里边它不可能说长期做这种实验，学校里边还有设备了，有这种方便了，我们给大学里边做了刀具实验。当时我感觉那个项目是对我印象很深的， 嗯， 就说我们学校里边可能大学与技校的区别是技校是以技能为主，就是我们可能偏实践型，他们是偏理论型。我们做了好多实验，就是他检测设备很完善，所以当时我们给他们做一些试切嘛，当时拿了一把起跌的刀具，我们在这切，可能就是切一个小时他就相当于报废了。但是后来我们通过雨大学他们去做设计来改变角度了，改变各个刃磨方式了，最终我们能达到一个半小时，就是相当于这个成本给它降低了200-300块钱，1000块钱来算。 是的啊，其实跟企业之间配合，包括跟大学之间的配合啊，特别的好啊，有利于这个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尝试。我看您还成立了王展超技能大师工作室，那现在好像有一些大师工作室哈，在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您觉得这种大师工作室的模式，对于您开展工作还有人才培养，它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依托这个工作室，我们可以做好多事情。你有了这个工作室以后，你就必须要完成好多任务。那团队里边，我们就也是会出一些那个制度嘛，就是我们会完成就几点内容。第一点就是说那个技师培养，技师培养就是我们也是依托那个给他们那个航空航天了做这种定向那个数控加工技师班那个定向培养。定向培养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那些大师授课，还有对技师提供那个岗前培训，还有是为那个技师提供那个技术攻关课题。第二个就是那个技术攻关，技术攻关它就要求就是说我们这里边就是可以就是每年必须有两个项目的技术攻关了，还有就是要求那个企业大师，一个是企业的，一个是学校的大师共同完成这些任务。还有第三方面就是师资培养，师资培养这块我们就是相对于这个大师工作室，就是相对于就完成就是对老师他有一定的考核，老师可能就是说到后期他可能就是会，但是我们要让定期给那个在学院和那个系里边安排的情况下，我们定期对老师来进行考核，就相当于与时俱进吧。就是还有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工作室里边主要是组织，还有一点就是组织那个竞赛与培训，因为现在国家不是都说让那个企业员工再到学校里边再去企业员工再培训嘛，就是好多我们可以给他专门做一些技术标准了和那个计划制定了，配合企业做这种员工的培训。 哦，企业的员工也会到您的这个工作室里来再培训。嗯，所以说这个大师工作室哈，还是一个助推器，也可以说是一个加速器啊，可以让包括大师您本人，还包括这个学生，还有企业都能够从中受益。那也想问问您个人的经历哈，就是在遇到难啃的这种技术硬骨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啊？就是最困难的是什么时候？那又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您越过困境？ 我感觉最困难的时候就2009年到2012年左右，那时候因为是我刚毕业嘛，刚毕业以后，第一就是从毕业以后可能也是一个小孩呢，也是遇到难题就是放弃嘛。但是后来感觉，第一我动手能力很强，因为我也靠比赛出身。后来一想了想，就是感觉，如果说我又把它拿下，是不是也是一种肯定？ 嗯， 因为当时我拿了也拿过全国第一名嘛。第二就是我也喜欢这种做这难题方面的东西。还有就是我那个，因为当时比赛认识好多朋友嘛，因为比赛当时我是学生组，但是我们那边有教师组，有那个职工组啊。 嗯， 因为我们在一块训练都一两个月，所以认识了他们以后，遇到问题以后一请教他们，他们也会给我一些提供一些技术方面的知识。 就是后盾的保障还是很好的，有大家的这种帮助。那您在就是比如说刚毕业的那会儿啊，参加工作的那个时候，还记不记得自己的那个工作时长啊，包括有没有加班的情况啊，包括就是哎怎么跟自己较劲的那个具体的印象还有吗？ 我记得当时也是做了一个那个钻石油的一个钻头一个加工，当时那个是反正是费了很大的劲，因为它当时软件就是相对软件还不是那么完善，那些好些点要需要计算，那时候我的计算那纸都一大摞，在一个小屋里边钻着去计算，最长一个是从早上我钻了基本到第二天了，都就基本就算了一天一夜，最终把那个问题给解决了，很有成就感。还有就当时那时候我们学2008年学一个最先进的一个机床，当时那台机床是700多万，那机床是英文的，所以那一块也是，因为我们的英文还可能跟咱们平常的英语还不一样，我们那是专业英语，它好多那个单词我也不会，我也查出来好多意思也不知道，当时就是懵嘛，又他们说呢，就连看图在懵，就去猜那些，当时那段时间我感觉也很困难的，当时也是连猜带懵的就最终给学会那台设备了。 嗯，是，所以其实您自己还是很有一股劲儿的，就是哎，这困难我就是要把它克服过去，我就是要把它突破了。 一枚党徽就是一份责任，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新闻天天谈11特别节目，我身边的共产党员，为您讲述我们身边共产党员的故事。一则招生宣传让他放弃了大学，不顾外界阻力走进了技校。一进校，动手能力强的他就成了重点培养对象，每天13-14个小时高强度练习，让他收获了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许多个第一。从学生升级为金牌教练，他坚守精准务实的原则，为企业送去了大批抢手工人，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核心技术岗位培养了可靠的技能人才。他说，选择了技能成就未来之路，就要做好长期坚守一线的准备，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考验，才能成为技术顶尖的大国工匠。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主持人传艺专访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带头人，第二届北京大工匠王展超。其实您本人也很年轻啊，但是现在已经是金牌教练，也是行业专家了。那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走技术成才之路？为什么会选择数控的专业？通过您的讲述，也可以给我们其实更年轻的一代人他们一个求学和择业的一个方向。 我感觉我当时选，说句实话，我也是很盲目的选择这个专业。 嗯， 因为我是从小我就喜欢动手，我数理化比较好，我也喜欢物理化学，我做实验。我以前其实也喜欢做这些就是些小实验之类的。当时我高考之后，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偏科的学生，对，我理科偏的很严重，我可能理科150可能考140，但是英语我可能就150可能就考个20-30，就是语文也考个，我就是很属于很偏科的那种学生。 嗯， 所以当时我是高考完以后考到500分吧，应该也能上个大学。 嗯， 但是后来因为我上大学，我当时为什么不去这个也是有原因，因为我英语不好，他毕不了业呀，所以当时这是第一条。 嗯， 还有就是正好看到当时我们学校就现在北京市工业技术学院。 嗯， 他去我们那儿招生，他放了好多视频，正好我看到数控加工这一块儿，他数控加工这块正好是就感觉几刀他就车出一个很好很漂亮一个零件出来，我感觉当时我就直接被他那个直接。就下决心，我说我就上这个学校，别的我不学了。 所以拍好宣传片很重要哈。 对，因为当时我来这个学校实际受了很大的，就是当时好多人都不看好嘛， 所以选择这个确实当时也受了很大的，做了很大的工作，家里边也不同意，什么朋友也是说你上个大学多好，也是反正各种的不同意来的，各种的不被看好。来了这个学校以后，正好又赶上2004年全国第一届手工精英大赛，我当时是以服务，就是小孩服务的身份来，就像志愿者似的，能服务的身份来去看看这个比赛。看完以后，当时我感觉很，就是感觉很震撼。我说我也下次我也希望我能参加这个比赛。正好我们学校又组成了一个集训队，集训队当时可能是因为第一我是高中毕业，而且他们当时可能也看过我的成绩，后来就直接就把我选择到集训队里边作为重点对象培养了。 是个好苗子。 当时就选入集训队以后，我们也是实行那个末尾淘汰制，也是选出十多个人，就最终也就剩两个人嘛，也是开始每天就开始做那些大量的练习， 嗯， 就基本上每天有时候练13-14个小时。就举个不夸张的例子，当时就是我们学校属于封闭式管理，小孩儿，你像我们当时也就是17、18，不是都想出去转转嘛，就练的，后来我累的，我的师傅说给你开张条，你出去转转吧，我说我不去，我睡觉，我去。 除了这个集训，然后就是要休息啊。 对。 所以，但是能看出来您是非常喜欢的，你特别喜欢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了。 这个选择，这个也不是说，就是只能说是因为我感觉，第一是宣传很重要，第二就是说对这个理解是，如果说没有那个宣传班，那可能我就去上一个大学了。所以这个就是从这个理解上边，还是跟兴趣上边都有很大的关系。 嗯。 你像后来我2006年又拿了个，先通过北京市我拿了个第一名， 嗯， 我代表北京市参加全国比赛，在10月份吧，我又拿了个全国第一，当时是在人民大会堂领的奖嘛，当时感觉很自豪。后来2007年以后我就开始留校工作嘛，留校也是有的上课或者是教学生，也是带学生参加比赛， 嗯， 各种工作，在2007年到2014年是搞国赛的工作，到2012年基本到现在就是搞那个市赛的工作了。 您走的这一段的这个经历哈，就不断的去印证。嗯，你的这个选择其实跟您当初的那个爱好是相匹配的，而且这个路越走越通，越走越顺，这个台阶是一步一步向上迈的。虽然肯定每个人他在成长或成才路上都会有坎坷啊，但是就过来了啊。那最后一个问题哈，您也是多次获得了这个技术能手的称号啊，包括从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获得全国的这个奖项，现在已经是外界眼中的大国工匠了。那么对于整个这种行业的发展啊，包括结合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推进中国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这个转变，您也是其中的这个一份子，其实是这个时代当中最需要的这一类人之一了哈。那对于未来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种专业，您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就因为现在从那个中国现在不是提出中国制造2025嘛，现在感觉随着那个这个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吧，它现在可能领域上边现在可能是要提倡高速、高效、高精、高稳定，还有智能，还有多轴化，还有那个复合。所以从这方面来说，第一就是反正我感觉我作为教师，我的任务就是培养那个人才。但是我想培养人才的话，第一我本身我需要会。所以这块我是这个想法，就是说我依托我们这个就是工作室或者我们团队，还有人依托企业，我们第一我们要不断的提升自身的那个专业技术能力，还有教学能力。第二就是说我们要培养更多满足那个首都发展的需要的技能人才。还有第三就是要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从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这块，主要是想我们可能企业里边多做一些实验，因为在做实验的过程中我们也有一种提高。所以从这方面我们就是有几个想法。像就是期待这块，期待这块就是这个，就是我只是期待，就是我培养的学生，就是每次打电话会跟我说，王老师，我那个又是那个型号，又是我在里边又有我的功劳，我感觉希望他们在这个技能成才这上面体现他真正的人生价值。 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音频内容。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 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为了让大象表演，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